始终的阿娘。根据婚姻法而设的养女的亲生子女享受同等权利，所以秦芳芳是隔壁遗产合法的继承人。谁彩花他是金彩萍听见，可是歪当脸的了，听得了不想高问。这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就说本来三个是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洋钿，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还晓得吧，这张养女的必须了让六十岁的手里想，这个六十岁了半个的门前已经被你拉住过来着。但你讲还个呀，你拿这张必须嘛卖给你代价是一万块，只要你不做半点子，我这张必须娘了。那么呢，这场官司你是非得出来的。不过六十岁的人门槛就好进得了，真叫与那的子娘三个背后子个泥巴是干唧唧活个呀。他说秦芳芳肯出力两百块，那口里往下水会得带过去的。哎，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与两句闲话还讲，真叫绝世泥中情况不灭。所以个金彩萍即使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交去送急诊。谁猜过那么最后了，怪他自五早我们家一牙天也很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师傅鸡蛋不来得及吃，我只得勾点心打着这事物，心急慌忙勾搭发油门口来等个六师弟。现在一面忙一面吃，六师弟们分见面，那点米白鸡蛋疙瘩吃得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呀，金彩萍娘带队机关的俺改好了这样的老乡，搿只隧道是了胸口的路，平常辰光东追西的路改还脚底痛，今朝一个多钟头等下来，加上各位去佛法，搿人已经推至下来个这样。阿姐啊，阿姐啊，你还是困着啥？说得出也死个嘞，十万块性命皆贵，困得着个。阿姐啊，你哪行去了？哦哟，阿姐啊，看上去今朝搿场官司嘛，被一输脱子了，完结个走哦哟，阿姐啊，那个药呢？药打出来了。 金彩萍眼睛了板里向拿出来一张药瓶，杜明盖的你的金不够呀，一时的让我想也解不开。 眼睛抢过来，把你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带着一把药，三十的嘛，三十的，三个菜肉的再挨一把药，收过来嘛。阿姐啊，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萍可不吃这好些菜， 这个一头布要吃子我去用不了等待开定的这样马上还等你龙王打起白的孩子问眼睛脑子两里呀屁股来距离下一时是龙挪起来哈子也可以挪个牙一只我去哎妹妹啊 那 帮你带你下去收一些 okay. 娘我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给我们那追孩子啊吹来自你进洞门嘿李乡长他听得来得头当中有只火台两旁边有几只雷灯现在娘你身体受不定我来嘛阿姐啊你两高头谁空吃喝等来不是个不晓得个律师弟阿来了不来我 今朝开庭警方方言出场为此要证明自家养女婿了么一定要去弄个律师弟偷得来管 根本至少昨天知道谁带着上孩子了 嘿 少来不当我屋里向来一趟呢老婆打着电话来通上气门哈哈乖 哎呀妹妹啊妹妹忘记他呢 那 警方放了些酒的还是李爷家谁呀你晓得罗氏是一举足轻重是个眼睛人呀所以母王定来老师家们不理哭是个这样这个一来嘛谁不能来当你通气走啊 透明个邢芳芳谁个当你谁是有干呢这些都有真正的种事体嘛阿姐啊大出人光个水帘子也拉低呀努力配出来忙着王浦港里一抬头嘛谁反是大节奏啊 嘿还要挂紧用这个戏剧呀跟你们上个头名人呢阿姐啦有本事嘛自家演不本事嘛相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我是刚刚眼睛们这个时期吧今天个大官司带着大的人大不云我一点的不恶都唔不了黑呀不瞒你讲我们心里想谁给我送着别动这个七上不呀 哎呀今天个问题归结了让老师牺牲了呀妹妹啊我们当年俩搞的个命根子 那哈家，阿姐啊，你快点生呀！ 哎，这样看个女人还有良心子喂！ 你这两高头，侬希望寄脱了老师的身浪下，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自根本的变化。老师的耳当中已经拿个笔才得知过来的，这个女人非是等闲之辈，好有舌头接本的，介绍不人的地头。阿拉上海，我搿张笔据买不是金彩屏搭地彩花，为得上熟，不离发现，就说自家儿子大刚是吃的情况放辣辣袋里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随对邢芳芳讲，你要偷回搿张笔据可以个，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登记时带我随礼箱，答应搿张官司不让我生了。那是不得了噻！一是俺公，一是二公，非得与周公们啊搞外遇唱功，这不得石头是三米宽。就说现在啊，居然不理大胆子目的，阻止邢芳芳的阿婆来海子。昨日子的白子邢芳芳到上海来，还怪在儿子亲自家一道办的嘞。沈荣家就是对大家说，现在的芳芳身高不相长，比十三级干部还要重呀。后妈不能给把他一根杆也寸步不离半无哈里今朝一听着三高的马正发油而来也在这一个位这是科技方方家不方便哈家与海物也他你自告老师是说家高夸家不马正是一对嘴听着看娘我是一发油里来忙忙口两个女人不知阿来了就是来我也妹妹家定去搞这子米中国给高个呀根本等下法庭了中国也办对个咯这些人光是发破子这该子发过的命公事公办谁发过三千年一次现在们心里三级错所以最大该的发油门口贴门跟水各大队队经理下一头 谁猜乎眼睛就好记得了你对什么一头嘛已经不得科技了孩子呀阿静呀 啊率先科技的那是说了了不及的话不来发暗暗对比大大理下 哎呀妹妹呀 那是来的 哎呀你来的是来的呀 哦 你从光景嘛谁带子给的哎呀一点七点钟啊看够个的阿姐啊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 哎呀这个啥单位 啊我单位还了呀 喏 你看阿姐嘛舍得一件做你滚 奶奶 这老法够委屈呀 啊 这一米忙你们 一面了了吃一下喂。 哎呀呀，妹妹啊，听着呢，你俩上海，我真的心里难过嘞，做梦之间。 真的。 哎呀，阿弟呀、 啊，妹妹啊， 那哪能着呢？ 没十五年， 还够有个。 你啥辰光到上海来的家？ 十年前来的呀。 怎么上了不是到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啊，我是十分吃个苦。 哪了？ 手上还没办车呀。 哦。 那你这部车子嘛，铁老不识噻，像老太爷那个，慢腾腾，慢腾腾，而且那发起车兵，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狠调来，干了那个家伙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的呀。爱是爱嘞，骨头在手指嘞，一到上海就买租嘞，哪能再来可能都能？ 哦，是这个道理了。搿么事情妹子啊？ 啊， 你今朝一股子来个了，还是那个小酒店一头来个家？ 小酒店？ 嗯， 阿姐呀，我一分两个小新娘嘛，还得来啥小酒店呢？ 哎呀，那我顶风风喂， 啊，来我风风，一道来个呀，我哩是一条路个。 哎呀，事情妹子 啊。 那那你们哪个店了不叫？应该两店了哇！ 耶，那这样呢？该到上海来，我也到上海来，还是一条路。 不要那边忘记他娘！那那你俩搞定吗？应该是一条路哇！ 好的，阿弟呀，不过那了我了该，才是一条路个。 哎呀，那个我啥个意思家？ 哎呀，早一点嘛，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走那路得起， 那是那弯。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登个铁环不是，我摸不上路的。 还在还在还在个，总是天天去搞你在。搿么是新妹子啊？ 啊， 你今朝哪还会得打顶芳芳一头来个呢？ 哎，阿弟呀，十来五开么？芳芳个小新娘真正是作孽狗。给路上子当通知什么接来？心里落来落落三天的。给来寻我个呀？给我的阿姨呀、啊？我公园里么时常开个，法院里倒分开个个。那啥呢？我十三辰光到上海来嘛，是恁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打开我的妈死特子五百人收留我嘛，晚上着也是恁阿姨送我回来个。十多年当中，吃饭在衣裳着是金屋堂五香中点，侪是恁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账，那心里再再清爽些。当你们都讲呢，我将别去扛到子今朝，所以了，连桩事体嘛，非要恁阿姨陪我一道上开个。那都晓得个呀，我里个你妈用个呀，菩萨心肠呀。听着这个两上海话，我心里难过嘞，总是在。我想到我的阿姐临死辰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做饭个呀，总要讲点道理个咯。所以了，还话在没得嘛，跟该上来再玩。 现在我怎么面对不灵了还玩？也许都进菜坪上闹了，阿姐，你这个。 哎呀呀，是的妹子啊，这个说起来，你今朝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的咯。 阿弟呀，到狗血辰光嘛，我要到那摊开天窗说两话的。芳芳的养女身份嘛，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商商嘛，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该生就是养女。我是养了里个狗草，起不了头作用的呀。 哎呀，是的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啥个闲话呢？还是没不起作用嘛？你更讲不注意个之外，那么你倒说说看呀，眼睛里那个事体嘛，那还白呢？ 没我啊， 嗯， 那么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十二户在外定家。阿弟呀、啊，那咱一桌是嘎罗西呀，也摊不到台面上来个，非要多些人光发过面孔一般，说起来能伪造证据，提起公司依法破除三年的因。哎呀，那阿弟呀，叫太极不上十步米，能要投几块个？ 哎呀，是的妹子，不然咱俩一说是我们心肝烂个子吧。哎，见女吃的菜，阿吃过，来你了要是的哦，看上去该打官司。大我去上不少子女个子， 三两米， 谁猜我就这个水家冰冰硬个子呀？用作的是努力衣裳，一拉么先叫我衣裳拉不脱。阿子呀，你拿啥样说法子？ 妹妹啊，事体到这个地步子呀，想不通咱不用上个子，阿是啦，只怪你俩搞的个命不人家多，福气不人家好，我可还是干完。趁家在里向，大方有理的同志去讲一声，谁有太缺个秋子，用不到开瓶别人之外，自家人嘛，五斤狠子落去，双双的好。 对呀、啊。 阿姐、啊， 你用不着他那个种样子，我说驸马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啊，哎呀不够是的妹子啊，搿张笔住了内心里我分看见嘛，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哎，你姐做了一档事一场空呀，搿张笔据让我亲眼目睹裤子一口嘛，我还有这个干的细子们可以眼啊闭个嘴。 阿姐呀，听着呢，你俩啥闲话嘛，讲我为啥好讲呢？既然呢都不相信，要口口嘛好个，袋袋里向摸出来一张纸头，那我看口口吧。 金彩屏的水家根本就报道。抓到一波天狗来，努力恨得八分四在冒阵地上一躲，两只脚在上头，一是大一是泥，各种身头是比天人包围要活络，眼睛的三个大字都已经打来着，不走地来带荠菜和妈妈。妹妹啊， 阿姐啊， 这么讲的本事难讲， 荠菜和是开心哦，一是拍水，一是舔脚。哎呀，阿姐啊。想不得你是个一套本事，我真真背不得住哎！ 真真好本事哇啊！发邮里张通知书打来把本事噻，这西方人人为别故意巧妙不同，叫啥能精彩评？男有一套，女有两套，我不是哭丧开不能听听，非门开条江湖，要这样神得个女人，外边要吹了。 金彩屏气得了昏天黑地，使上来努力打了一波胸部， 谁猜我是我啊，且是冲上来枪掐了啦。 哎呀呀， 你个把红心 啊，你个个三嘴谁， 你个黑眼睛啊， 你个个小子，你个中心啊，你个中心啊， 你推上人来不上命， 上来的对 冲来的军， 我来推荐不敌， 我的母不养晦， 用三用四 不成身， 落实掉的抽子起来个的平常是个很卡，今朝双酒难的死水，多少吃到是点亏了孩子。哎，但是搿个亏得不白吃个，留下来法庭上辩论起来也是那个道理。邢芳芳门前立一立大功，搿个谁家吃亏谁是便宜，大概谁是搿个意思吧？就说两高头还要伸过水来打，边浪过来一个人，努力得意了，不许打人。 那啥人啊？背着两从东部孩子，这个这个。 哎呦呦，那个味道是也对啊，亲姑奶都叫不是吧，等你开店 你开去开啊，别拉去啊， 我的里一头来个，你对啥有等我讲还是呀， 一头来个 一头来个， 俩高头在门前里头为姑娘一口，这口见你面孔有对对，眼睛亮晶晶，米貌西雨上别两高雨天，一带下去一么两百不知人，身材美匀，称西点美分明，年纪年少是朴素见真人，是我见过你叫你家与你真， 你 是啥人？ 邢芳芳 啊，芳芳， 你的言话还讲个，为啥要动手打人呢？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动，谁应该负责任的？ 傻子瓜，今朝个邢芳芳，你拿荠菜和金彩屏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那个哑女身份，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着呀。眼睛们这个律师岁一大子过去，再有一张王牌落空个着。看上去，搿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眼看一个穷丫头，马上就要变成过一个财神菩萨，这么大的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搿种人几乎未必的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加上一些些辰光，变得瘦子瘦的嘞，赛过只米呀是个子呀。啊，上面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芳啊！你真真越长越憋屈噻！ 哎呀，巴不得呀， 你是也不认得这位。 爸爸，我是荠菜和，那个婶婶呀。 阿芳，金彩屏，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你是也认过吗？ 你们白宫里的呀， 婶婶。 哎呦，不够当噶， 娘娘。 哎呦呦，太真了子！ 你十几年分口见的吧？ 哎，是呀。 想不到今朝来改的吧？ 自家人弄得搿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到啥个年代哇？ 哥哥，阿姐啊，搿么你得试试看呢？啥个年代叫？ 哎呀，妹妹啊，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弄得搿种样子呢。我心里想，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 哎，对个呀，芳芳，你我才是不懂大理美食，我仔仔细细想想么，心里想实在叫难过。搿桩事体才是我不好呀！我去干啥个头名上，我实在对不起你呀， 阿芳。那天光你老亲夫人了，无情无义呀、啊！实在娘家出于无奈了，你不得法呀！ 你想想看呀，你这娘娘的男人，骂着马来西亚一嘴的，我个男人呢，一起来同干啥子？可做你这事，不晓得那还够我来的呀！你不相信，等你屋里下去看看，不谁晓得子？可做你这事，真比我里为也苦。 阿芳，那天只看你个娃吃，还有想想你个口吃个。 天错没错没，总归是你不好。你随便那还要牛粮，你三分个。 哎，阿芳啊！ 哎呀，芳芳啊！ 我们两个都算生一对。 把送破嘛！既然你今年是错误，而且那白三子，我还应该原谅你子。 娘娘， 哎， 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那么今年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识水土子。 金钗瓶下空有几夜，更不错，甚之美好。但是彩花茫茫，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快点跟上来呀！ 对的，看看那定心孩子呀，可我不见他起来，半些比那为爷深刻，为爷感动。各种骗人的本事们拿出来就是乖。 哎呀，芳芳，你都深深的口吃，还是十分饿的呀，芳芳啊！ 这花金家风是花，所以自自身身心大美，我个汉男人以为得进来，妻子却没风中之男人大美，我却亏想我是彩花美玉发端。 在了让三万，哎呀难为情的了。 师生，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看了，起来呢！ 金钗瓶好无，我连脚带也不拎起来。 戴笠妈妈 眼睛呆呆，拿脱个蚊子药，拿个洗草公子头来孩子喂。 阿芳啊，你都神经浪想不到正然的呀！他是有那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嘛，是要发烂漫病的呀！现在也老发漫病的这位，阿芳。归根到底嘛，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 Thank you. 现在你是饭吃光。 我也是错的呀，那是不必呀。 为那宋子大人你呢，有些事情送给你治理嘞。 高的呀，真是为金亏了。好，算我们来。 哼，一打一当，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倒有几个。那可呢？秉公八号，百里道歉，还有嗨嗨歪歪的眼里啊。恁这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我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恁都开个价啊，这叫这个是几万三万。哼，马勇哥啊，我里芳芳不是三三个小人仔，恁这个苦肉计该不会上当个，有眼里嘛我离开哭吧，不要那大庭广众的，我也是噻。 老师弟啊， 何天 你自家人啷讲这样呀，用不到恁来投资吧， 给着你们不能开开个字的比拉去 啊，不要开台的。今朝我要三万里人，我们这个车子里啊，通通在要接人。 哎呦呦，老师弟呀，那些我正倒卖子了点啥子个人子啊？鸡肉也接了，上来分到半个门第，但你我的想来讲起那个事情，接了接了难。 哎呀，当初辰光你讲过，爹你不肯吃一万块银的，我们就拿个啥笔记马上后面想，一到头还是你是干。 哎哟，这好办事哇啊！当初人光难都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懂。现在人光多打一步，难这个才是字不干我难懂。 哎呀，芳芳，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生人，我举门的是举我呀。我当初深深被他是一个大了孩子呀。 芳芳，千错万错，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你说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个吞几个往事。 阿芳，我晓得个，那位姐妹你弄个张笔据，是为了五百万方，这还可怜面孔，手里个包布。你放心啊，以我等到婶婶来海外，虽是五百个张笔据，那爷女婶们同样可以省一个。 对呀，大多辰光，你阿三弄的零工来买，我不免娘娘在了老下面 老乡。你真会， 这家亲爱么都没有，更有配。少爷也想非得那爷女的身份。我不是你，那里拼命！ 阿芳， 那位姐妹里那个咱别去吃豆糕的不够受够。 爸爸一等我懂得天天啊都有人买心又不能 死。妹妹啊 我也得管一等天天给咱往吃了嘛心又都带那个往铺缸里吃管。 第一让我六十岁都为了那欧哈些。今朝个两个女人死得了差价地皮光了孩子。但是死了罗大里都一点点分析的。怎么了余心来刚地奔着听听气啥子两个文女人了老的。 阿弟呀、妹妹呀、本来没有两三海我我不想刚的。记者呢都让太冲的地点嘛我要玩是玩的啊。告诉你的吧都跟些人光带来挑拨我的方法的关系嘛来不及的。他爱咋地的啊。听着方法当个的大当今天是几个在我是给个阿布给是我的心腹我的是一家人家在那都可难呢啊这个是你天里下来要配了两个的等于摩的你可以呢光不得你也是牛奶里水里脏我是避免武器的黑文这个大队里发昏胸可以发门欧大罗非非出来嘛过位起的也浪发作在哎呀呀我个子 你太火子气得了眼巴顶呆呀啥么子一个总是几个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得人家用个美人计呀这些的一个总是几嘛我不还有一个女子的黑了我不上回马上要说是不错了我那位粉丝呀啥么呢哎呀 这个总够的这样 哎呀呀上鬼多的呀你们得听天弄下去来给几岁那么这几年你是谁搞的遇到哈苦法呢 你老婆没人高兴 为了是老子的 两个的也是苦也是难就像别让心方方眼里得了让过来那么你为啥要哭呢因为眼睛们里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人欢喜才是自家的亲眷但是让思想固定上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你看你作为这个十万块洋钿摸金摸银种种便宜真是人地三家费有可负累给他所有人在了让哭三个哭我生吃不喜今朝对于我们来讲，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现在是收场的辰光，应该得着。娘娘，婶婶，你到时候听我讲一句吧。 等是马上停止我嘞。有什么讲？现在你每一句闲话，随时都你讲。所以，彩虹到金彩屏三姑娘上次发的那些的新铺子个，祖祖敬敬，恭恭敬敬。 六十岁的新铺，跳到喉咙口。哎呀，眼睛怪子歪了，谁也绝对不知要讲啥么子着，性命交关个。老张，你都激动只眼睛盯到你了，浪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鬼子吹过个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睁不开口，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噻。 新方方，千万绿。不知刚子罗句哈这是开分开眼里的已经顾死我了 哎呀阿芳那边可怜你说的也是俺说定了我与生不醉你俩搞定因为他一双你心在儿子了你可不别哭啊就是这个嘛我你俩搞定恨恨见批评的等娘你是的倔勇们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拿婆婆一起去当你自己嘛你才够着那个呀来你大娘啊大的兄弟你睡我来娘来看见看见啊 烦今天谁家有个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到别事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风骨不平 一种，听你们别迷别来嘴里骂，花月一不在雨来，七八八几怒我孤却门对我心发发见是神与神，也谋他神与兵，你们故事来起引进我别迷大真经，恶里恶狠狠明在雨蒙蒙，一阵阵，也不是他一心的莫名。他是吕的兄弟，对我去，你们真把鞋子走擦得理发清，是哪的心呀？假惺惺是些弄吗？我是他是非。心发发见是神女，神他是不会大为人，你们真把家太分，不的不离了心，一定得当得黑，提的魂还比小刚清些，是本兵，对我心发发见是神。神啊，吹风起一片林，我家破身啊，连累林香去碎的耳洞，厚的口用针，我快闭门露鼻血擦，没人问，总咋地？可得提名你们大富贵心，我死于神对我心发发，见是神女，神啊，是走你嘞。朋友们，古今什么拉丝能杀鬼心？鬼心总送退，你同志们，你好好问得我的心。对我心发发见是神。神仙我懂得了，什么是假，什么是真，谁是眼泪，谁是神，真悠悠我心分。明仙我懂得了，今天乃是风景色，你们俩一混混太不清，所以冷了心得真迷恋。人我是懂得了，眼不是 天家子呀，哎呀，你大哥你快点来求求给呢，动作给要上啥么子哦，那同意给上教干，那反给个同地爱给个人，哎呀爱那个死太那个小死人啊，你上次那都个大灾哇苦嘞呀， 说来快养的